第147集，你小心吧。长兴比以前瘦了一圈，两颊都有些凹陷，凸显他的五官更加锐利和咄咄逼人。他看着温小辉的眼神像鹰隼看着猎物。温小辉咽了咽口水，在见到长兴的一瞬间，恐惧再次袭上心头。长兴从口袋里掏出烟放进嘴里，身后的人立刻给他点上烟。他抽了一口，上下打量着温小辉。 你好像也过得不怎么样。 不是拜你所赐吗？ 但追根究底还得算到洛毅头上。 这句话温小辉不得不同意，可他不是来找认同的。 常会长，你想把我怎么样直说了吧，让我有个心理准备。 我会把你怎么样全看洛毅怎么做。 你想让他干什么？ 我要出国，需要他为我做点事儿。另外他毁了我多年基业，不可能一点代价都不用付。孩子不听话的时候要给他一些终身难忘的教训。 温小辉狠狠打了个冷战，拳头不由自主地握紧了。 我来找你是想和你商量商量，如果你愿意配合我，我可以保证你活命。如果你不配合，哼，你们俩有一个一定要留在这儿，你觉得他会选谁？ 你想让我干什么？ 给洛毅打个电话，按照我说的去做。 温小辉摇了摇头，然后低下了头，脑袋差点沉到胸口。 长兴真的想弄死洛毅，或者弄死我，让洛毅痛苦。 温小辉既不想死，也不能承担杀死洛毅的帮凶这个身份。长兴这个可怕的怪物，比洛毅歹毒多了。 到现在你还对他余情未了？你看看你自己，你变成这样是因为谁？你有家不敢回，躲了两年又是因为谁？你就不想从他手里彻底解脱吗？ 温小辉抬起头，死死盯着他。 你真的要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吗？ 我们这样的人，留一个就够了。 我们这样的人，留一个就够了。洛毅也说过一样的话，不愧是父子。温小辉想起洛毅的脸，然后想起冯月华、罗瑞。他发现他宁愿自己去死，也无法做这样的选择。长兴掏出了一个手机，抛给了温小辉。温小辉一看，正是自己的手机。 给洛毅打个电话，说你在南房酒店8001，让他下午3点过来接你。 你们想把他怎么样？ 这个不是你能关心的。打电话，我不想对你动手，但我也没有多少耐心。 温小辉咬紧下唇，长兴阴沉的眼神让他不寒而栗。他怕死，他也怕疼。可他同时也怕洛毅因为这通电话而遭遇什么他无法承受的事。这些痛苦孰轻孰重，他无法分辨。他现在真的希望那场车祸别让他醒来。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警告。 温小辉的脑袋几乎垂到了胸口。电光火石之间，他突然想起来，洛毅习惯在他手机里放监控，即便他抗议过很多次也没用。说不定洛毅现在早就知道他在哪儿了，他打了个电话，洛毅至少知道他是安全的。他抬头看了长兴一眼，拨通了电话。拨好音第一声都没响完就接通了，好像有人一直盯着手机在等电话一样。温小辉心脏发紧，他用力呼了一口气。洛毅阴沉的沙哑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。 小辉哥， 是我。 听到洛毅的声音，温小辉悬空的心好像得到了一丝安慰。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如果想活命，洛毅是他唯一的希望。 你怎么样？受伤了吗？ 脑震荡了，现在还算清醒。 温小辉看了长行一眼，在他眼神的示意下缓缓开口。 我在南方酒店8001，你下午3点来接我。 好。 一个人来。 听到长行声音的一瞬间，温小辉就感到电话那头的呼吸变得有些粗重。 好。 带着所有我要的东西。 温小辉心里隐隐有些担心，洛毅不会真的一个人去那个酒店吧？他一定早就知道自己在哪儿了，可能会出其不意地来救他。如果洛毅独自落到了长行手里， 按照我的话说， 带着长行要的东西。 温小辉越说越觉得不安，可他不敢惹怒长行。 知道，宝贝，我不会让你出事的，不要害怕，好吗？ 你说这话有意思吗？我现在这样是因为谁啊？ 对不起，如果没有我，你原本可以有很好的生活。 温小辉闭上了眼睛，睫毛都湿了，听着洛毅口气里的伤心，他突然不想再说任何苛责的话了，因为万一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洛毅的声音呢？毕竟是他曾经爱过的人，刻薄虽然是他的长项，可这个时候说这个话其实更没意思。 你小心吧。 好。 洛毅主动挂掉了电话。温小辉双眼发红地看着长行， 这样可以了吗？ 手机给我。 温小辉把手机递了过去，长兴接过来，一甩手扔到了外面的墙上，摔了个四分五裂。温小辉心脏猛颤，感觉那裂纹就像是裂在自己心上。 好好待着吧，晚一点你就可以见到他。哼哼，最后一次见到。 温小辉恨不能捅死长兴，他奢望这是一场噩梦，然而却丝毫没有要醒的预兆。长行走后，温小辉经历了一次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。他希望时间瞬息而过，又渴望时间就此停滞。他觉得自己要疯了。他不停地幻想最后的结果，无论是他出事还是洛毅出事，越想越是怕得浑身战栗。他想起上次洛毅说过的话，洛毅问如果他自己消失了，他会不会在乎。他当时拒绝去想，因为哪怕只是开了个头他都受不了。现在他却不得不去想，如果洛毅真的，他会怎么样。他想象着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洛毅，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，看不到他的脸，触不到他的衣襟，闻不到他的味道，消失，彻底的，完全的，不留痕迹的消失，却好像他从来不曾来过。他连一个可以共同追溯洛毅的人都没有，他将永远的失去。不，不行，那一定会是地狱。他承受不了洛毅的消失，即使他恨过、怨过，可他也全心全意地爱过。洛毅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，无论以哪种方式，谁能来救救他，救救他们？为什么只有他们走得格外痛苦？如果没有长行，没有这一切，他和洛毅原本可以多么的……温小辉控制不住地流了满脸的泪，在昏暗、 破旧散发着难闻霉味的仓房里传来他压抑的哭声。一分一秒的时间流逝都是痛苦的煎熬，眼看着太阳落山，一世昏暗，温小辉的心也跟着直往下沉。天都黑了，至少是七点以后了，长行没有来为难他，洛毅也没有来救他，那就证明洛毅恐怕是赴约了。洛毅落到长行手里了吗？他安全吗？长行会把他怎么样？温小慧快被这些问题折磨疯了。四周格外的安静，温小慧耳朵里充斥着远处的水浪声和近处的心跳声，他已经越来越绝望。突然走廊里再次传来了脚步声，温小慧猛地从床上跳了下去。由于保持一个姿势的时间太久了，肌肉都僵了，温小慧扑咚一声重重跪在了地上。她顾不上疼，手忙脚乱地爬起来冲向了门口。仓库门被打开了，这几天给她送饭的男人率先进来，一把将她推离了大门。 急什么？该你的躲不了。 温小慧咽了咽口水，看着她身后的两个手下和他手里的绳子。 你要干什么？ 送你去个地方。 男人上来就把温小慧捆了起来。温小慧没有丝毫反抗，她感觉自己快要能见到洛伊了。她被捆着手蒙着眼睛拽了出去，走过一条吱呀叫唤的木质走廊，然后她被推上了一条摇晃的船。咸腥的海风拂面，渔港的味道着实不好闻。最后他被粗暴地推进了一个船舱，摘掉了蒙眼的黑布。船舱里站着几个人，长行和长行的手下，以及被绑在船舱角落的洛毅。 洛毅， 你们手机里那点小伎俩我会上两次当吗？ 温小慧感觉脑子里的某根紧绷的神经被崩断了。 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洛雅雅，洛伊，你还想害死多少亲近的人？ 我对他们还不够好吗？他们却一个一个的背叛了我。与其这样，不如我来亲手了结。 小辉哥，不要说话了。